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借口不是理由》，万芳演唱的《一切如新》，激情带出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说天气，讲句问候，你渐渐沉默，像离别的前奏，留下一句话，说你要自由。我早已学会无悔去追究，因为相信我还可以手，总会有人要远走，偶尔走了又回头，有些是理由，一味的是借口，这是借口，不是理由。你的眼神 生命的花朵总有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顺其自然》，薛峰带出的《芦花飞扬》。 相识的地方，你说要带我去那梦的水乡，一起去看那芦花在飞扬。春去秋来，没有你的消息，我的爱人是否别来无恙？也许从此你将

你辛苦，却让我一天一天更快乐。我完全不能抗拒你散发的魔力，爱上你辛苦，却让我一天一天更快乐。我完全不能抗拒你散发的魔力。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许志安演唱的《我什么都没有》，李静和甘萍演唱的《离开家的日子》，范晓萱演唱的《我只是问候你一声》。 可以忘记风雨里的青春，有些期待，有些惊喜。 离开家的日子总是相对无语，通向远方的路，左边是我，右边是你。 不敢为你回头，只有一脸像下不停的雨。家门口的亲人，别望着我，别让我哭泣， 再对我有任何疑问，只要告诉我你现在的人。

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十年算不算短？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瞬间算不算长？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会在某个瞬间。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我是韩丽。首先我们来欣赏王杰的一首歌曲《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 在说什么，如今却只能对望在雨中。问我为何用那红色眼睛看着你，于是轻轻叫我别再追。残存深夜中，我需要你的爱，却无处寻找你影踪。我已无法平衡我的伤痛，心碎的我雨中穿梭，找寻你影踪。没有爱的我并非是我的错，不过是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林平演唱的《走廊》，小虎队带出的《难得知心朋友》，苏永康和李彩桦演唱的《意犹未尽》。 虽然我不能分分秒 渺渺守住你的心，但愿在梦里跟你栖息。轻轻回头，别再难过，分手总会有再见的时候。当我静静地看着你走，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说。难得知心的朋友，世上能有几个对我无话不说。难得知心的朋友，几次分分合合，还能如此真心对我。难得知心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也难过分担我的寂寞。想你这么难得的朋友，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就算再大的风雨也难不倒，虽然我不能分分秒秒守住你的心，但愿在梦里给你栖息。轻轻回头，别再难过，分手总会有再见的时候。当我静静地看着你走，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说。难得知心的朋友，世上能有几个对我无话不说。难得知心的朋友，几次分分合合，还能如此真心对我。心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也能够分担我的寂寞。想你这么难得的朋友，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难得的朋友，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 这人来人往的窗外，点了一杯咖啡叫自在。 空气里弥漫期待，平静的心谁靠过来。 橘色落日飘然了窗外，好像电影般的安排。 缘分像尘埃飘落在我心海， 像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着醉人方向，萦绕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留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是落日投在我心海，提醒我别犹豫徘徊。 缘分就站在咖啡馆的门外，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着醉人芳香，你让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香气洋溢春天，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 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 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留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能够在茫茫人海里面 成为你的唯一实现， 默默许愿 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美丽情节。 喜欢香气洋溢春天， 让我感觉你就在我身边， 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 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了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林子祥和叶倩文演唱的《天长地久》，张强带出的《凉啊凉》，费翔演唱的《天窗》。 只为一双双手抱在我的胸口， 不用再频频回首。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 深情比酒浓，把它放在心头，从此牵手白头， 不再为谁， 不再为谁。愿人长如秋，人生都无憾， 我们一起走，一生的情人， 有你让的朋友，此刻的拥有，让它天长地久。 但愿人长远， 但愿人长如秋， 人生都无憾， 天长地久， 此刻的拥有，让它天长地久。 Thank you.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下面请听 Alex 杜德伟演唱的《热情回来》，陈明真带出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孟庭苇带出的《怎么能》。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我不见的热情全都找回来，愿望在我心里，只有你能明白，整个世界都期待温柔胸怀。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没有谁能代替你对我的爱，暖暖的手握紧，失去过更明白，我要和你把热情都留下来。 青春，到哪里找那么暖？ 随风散去。岁数长大，成人和战斗一样艰辛。亲爱的朋友，我可不会停。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到哪里找那么暖的手，可以供应我半藏的喜悦。